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59集，廉价的印刷品。蔡之明待在送差的木屋里，一副胆怯害怕的神情。 刘哥，我刚杀了人，警察不会放过我的，我不会有事吧？这五年我到处躲藏，担惊受怕，要是被抓到了会判几年啊？这次你一定会救我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 廖永嘉环顾四周，冷冷地看着蔡之明。 像不像回到了20年前？每次我一遇到问题就会低声下气来求你。 你走到这一步，求我也没用。 也是，你送我的那批海洛因现在差不多都消耗完了，我求你的话，你能再变出一吨吗？ 请注意你的措辞，那些毒品是你从我这里抢走的 啊，所以这些年你一直咬着我们不放，我也能理解。不管是为了弥补错误还是销毁罪证。 廖永嘉起身要走，被蔡志明拉住。 再耽误你2分钟，说完我就让你走。 廖永嘉看了看准备拔枪的张贤，只得继续听蔡志明说下去。 其实很多年前我就在金三角那边找到了一块地，开发新的货源，品质不比4号海洛因差。一旦在华城集散出去，整个东南亚市场就要像5年前那样重新洗牌了，而我会成为下一个昆托。 看着自己亲手释放的恶魔，廖永嘉握紧了拳头，眼里带着不甘和无奈。 但前提是我需要有人能顺利地把他们运过来。 哼，你们南亚帮现在就是一条蜕了皮的蛇，虚弱无力，异想天开。 只要毒牙还在，事情就还有的做。我一直在关注你，你的情况我很清楚，正在接受组织调查。你想脱身，我要运毒，我们之间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。而且我一直认为你就是我的毒牙。 廖永嘉想到之前余生海给自己设的圈套，背后甚至还有人在怀疑自己。 你不怕咬伤自己？ 蔡之明没有说话，拿出手机点开录音。 我只记得你教过我，跟毒贩不能讲规矩，只有打破常规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。 那就彻底一点，把昆托和巴拉都杀了。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。谁？ 蔡之明按下暂停键。 你应该庆幸这份录音只落到了我手里。 你想干什么？ 这次运输由梁龙来完成怎么样？通过大辉的事，我能猜到他应该是你的棋子。 棋下到现在你还没看出来吗？我已经被僵死了。 我相信你总会走出一步好棋的。 你的计划很不错，但不够完美。你可以借助我的力量将毒品运到华城，但之后我不可能永远帮你掩盖。 哦，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？ 我们可以骗过所有人，让这批毒品在警方的视野里消失。 说具体点。 半小时后，蔡之明满面春风地吩咐张贤送廖永嘉回去。 在蔡之明自信得意的目光中，廖永嘉昂首离开木屋，却在转身的一瞬间露出了微笑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。陈默在车内整理着枪械，满脸憔悴，他将枪塞在身上，戴好墨镜，克制住对阿豪牺牲的愤怒，整个人再度变得冷冽起来。街边站着一群梁龙的手下，有人率先发现了陈默，想要上前，却被旁边的人拉住了。陈默畅通无阻地走到一家汉堡店前，戴维正提着外卖，看见陈默，他既恐惧又震惊，四处张望，怀疑周围埋伏着警察。陈默拿枪抵住了戴维的头。 月亮龙出来。 戴维不加理会，陈默一枪打在了戴维旁边手下的腿上。 我说的话不管用吗？ 廖永嘉走进病房，发现空无一人，窗帘后面仿佛有人影晃动，他上前紧张地掀开窗帘，结果只是微风作祟。一名护士从门口路过，廖永嘉连忙叫住了他。 哎，看见我太太了吗？ 啊，她正在接受检查。 哦。 廖永嘉如释重负，定了定神，走出病房。茶楼里，苏青竹看着赵大明白，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 这份外卖我去送吧。 赵大明白恍惚地点了点头。苏青竹前脚刚走，赵大明白立刻紧张地探头张望，确定苏青竹走远后，打开了后门，看到廖永嘉站在门外。赵大明白后退几步，神情惶恐不安。廖永嘉强势地走进来，依次检查房间，最终来到一个上锁的房门前。 打开。 赵大明白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打开了锁。廖永嘉走进房间，只见墙上贴满了苏青竹的调查线索，其中几张竟是自己的照片。不过这也是廖永嘉意料之内的事。廖永嘉的眼里透着失望和无奈，正准备离开，却看到苏青竹提着外卖盒站在走廊上。赵大明白惭愧地看着苏青竹。苏青竹和廖永嘉对视，空气似乎都为之凝固。与此同时，空荡荡的展厅里，梁龙西装革履地站在一幅印象派画前，眉头紧皱，似懂非懂。陈默走到他身边。 文森·里贝特17岁带着一盒颜料到巴黎打拼，希望有人慧眼识珠，但是5年里他没有卖出去一幅画。 梁龙想到自己郁郁不得志，颇有些感触。 所以他改变了风格，迎合人们的口味，大量产出市场需要的画作，再也不用担心温饱问题。 后来呢？ 照相机的产生让那些作品迅速贬值，被人们视作廉价的印刷品，画家到死都没有被人尊重过。但这幅画例外，当时这幅画连10美金都卖不出去，在他死后却一度破了拍卖行的喊价记录。 为什么？ 因为这幅画没有迎合任何人，只有画家的灵魂。 梁龙深受触动，再次看向画作的目光已经不同了，仿佛在那个放弃自我的画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表情渐渐狰狞。 你为什么出卖我？ 展厅外的巷子里，陈默一拳将梁龙打翻在地。戴维和其他手下立刻上前按住了沉默。梁龙愤怒地站起身，掏出了手枪。 开枪，有胆就开枪，来啊！ 是你把警察带去了工厂。 对。 梁龙被沉默的气势所迫，握枪的手竟然有些哆嗦，变得犹犹豫豫。 你变了， 以前的你不会犹豫。 因为我把你当兄弟。 你是怕我死了会节外生枝，影响你和蔡志明的生意。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的事儿？ 我还知道你为了讨好他杀了宋蔡。你怎么甘心被人当枪使啊？以前那个血气方刚的梁龙去哪儿了？ 别说了。 梁龙朝天开了一枪。 这才是我认识的梁龙。你是一幅画，不是蔡志明廉价的印刷品。 你想让我反了蔡志明？ 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。 梁龙解开领带，表情再次变得张扬。他没有拒绝，也没有答应，只是目光复杂地看了一眼陈默，就带人离开了。陈默利用了梁龙的自尊心，在梁龙心里种下了出卖蔡志明的种子，现在只需要等待这颗种子发芽。茶楼前厅的餐桌上放着一份苏青竹的复职申请。 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？现在正是你复职的好机会。 不用，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日子了。 难道你打算一直守着这茶楼？华城需要像你这样正义的警察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正义。 但正义并不是真理。 廖永嘉把枪放在了餐桌的转盘上，转到了苏青竹的面前。苏青竹疑惑不已。短暂的沉默之后，廖永嘉开了口： 你不用再调查我了，真相就是我杀了帕拉。 苏青竹虽然惊讶，但很快恢复了平静。 五年前那场行动失败，我是罪魁祸首。当时我太太病重，我和谢远收了帕拉的钱，利用职权在交易现场分散了警力，并计划在他们逃离的路线上清理障碍。后来我怕事情暴露，击毙了帕拉。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 因为我当年的错误选择让一些人有机可乘。这五年我一直在弥补这个错误。肉切厚了就想多煮一会儿，煮烂了就想多蘸点酱料，现在只剩最后一道菜了。 蔡志明能有今天跟你没有直接关系。 你看待问题的方式太片面了，这就是我今天过来跟你谈话的目的。有些话我必须和你说透，因为你的怀疑会对我接下来的行动造成阻碍。 廖永嘉此时所说的行动是指利用沉默对付蔡之明，再将自己洗白。然而苏青竹并不知道廖永嘉的全盘计划。苏青竹联想到了大辉和帕拉的死。 有些话是谈不透的，毕竟你理解的正义和你行使正义的手段我并不认同。 好吧，那我现在把决定权交给你，要么你亲手带我去警局，要么请让我继续完成剩下的使命。 阿豪事件让廖永嘉意识到自己举步维艰，他必须利用师生之间的信任打消苏金竹对自己的怀疑，为下一步计划开辟通道。苏青竹犹豫了很久，把枪转回到廖永嘉面前。 通过这次谈话，我认为你已经打消了心中所有的疑虑。 苏青竹突然分辨不出廖永嘉的善恶。 复职申请的事你再考虑一下，等所有的事情结束，我希望抓捕我的人是你。 苏青竹看着廖永嘉走远，来到前台，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 赵大明白，心虚的在旁边支支吾吾，想要解释。 好了，你和他的事我都知道，打起精神，我们还有事要做。 苏清竹翻出一个写着“店主外出，暂停营业”的牌子，挂在了门口。